羊杂呢？ 34块钱一袋，整个组合的话612元。 612，今天咱们北广价格是多少钱？ 298元。 298啊。298元，东来顺的金头巴脑这产品组合一共是10种， 对 啊，8袋这个金头巴脑， 对， 然后2袋羊杂， 对， 送货上门， 没错， 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 给您送货上门的一定是新鲜的批次， 对，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是整整8个月的时间。 它呀，不是说这个您在商场里面买那个速冻的，从大冰柜里面拿着回家，您再解冻的时候，它本身已经是半成品了， 对， 它已经通过8个小时的熬制，把这个金头巴脑给它熬制的很 Q 弹，很烂啊， 对， 可以说是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它不是那种冷冻的，它怎么会不烂乎呢？对吧？这个您可以放心，它肯定不是常人几年的，不会。第二个，它是清真认证， 对， 这个清真认证啊，拿到这个标志挺难的。 对，我们说了，其实东来顺首先第一点的话，它出名的话，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清真名店，所以说今天我们保证的东来顺当中，你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清真食品，你有这个宗教信仰也好，你有这个忌口也好，今天都不用任何的担心，再来一点的话，你吃到所有的食材当中都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，不像现在市面当中你买的大多数的这种包装的食品的话，有很一下到锅里面有很重的防腐剂的味道，可能说把肉味把鲜味已经盖过去了，这个不用担心，今天我们全部都是抽真空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， 对，真空处理的方式，而且是老汤，秘制老汤， 没错， 东来顺的品牌咱们要值得相信的，百年老字号，市面上你买的牛板筋牛筋啊，有很多咱不说了啊，有一些吧个别的不良商家可是拿各种化学原料给你泡的， 对， 他为了防止变坏啊，变腐质啊，帮你加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今天东来顺品牌我相信绝对不会， 没错， 百年老店， 对， 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有选择的，跟东来顺来一起合作做的这个金头巴脑推荐给大家哈， 对， 清真那就是安全，就是放心， 对， 干净， 没错， 阿红土仔排酸啊这些个过程都经历了，吃到口里没有问题，口味还是很好的啊，入口即化，八袋，每一袋在你们那儿卖是100克，一斤是多少钱？ 一斤的话是68块钱。 68， 对， 8袋，今天再加上2袋 卤羊杂。 卤羊杂 市面当中一袋的价格呢是34块钱，整个组合的话是612元，而且今天这些612的话都是袋包装出售的这个价格，北广购物当中是298元。 298，说电话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东来顺自己的养殖基地啊，自己的加工工厂， 对 啊，这个除了牛肉部分哈，剩下的牛筋、牛板筋，咱们把它留到一起，通过东来顺的加工工艺，给它做成金头巴脑这一个组合， 对， 带给大家， 发现哎。 味道还真不错， 没错， 而且呢又有人好这口，这个牛筋牛板吃起来，第一它有嚼头， 对 啊，第二个它入味之后啊，哎，真是你跟你吃牛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这个金头巴脑火锅，首先它的味道是东来顺老师傅秘制的汤料，而且今天所有的食材你不用担心你嚼不烂。再来一点的话，这个金头巴脑你一定要和涮菜配合在一起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说冬天滋补要吃什么？牛肉和萝卜在一起。萝卜的话呢，叫做冬天当中的这个小人参，你炖在一起，慢慢的炖，然后之后进入到那个萝卜的当中，这个味儿的话，特别特别棒，而且像涮面。像这个泡大米饭，很多小朋友都现在特别特别的挑食，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但是我说到了有肉的香气还有米饭的香气，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绝对是上乘美食。 8袋啊，金豆巴脑每袋500克，2袋卤羊杂每袋200克，一共是10件，市场价值是612，今天我们北广的推荐价格是298元。说电话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最后还是那句话，好的金头巴脑来自于东来顺的品牌，推荐给您，选择权在您的手中。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听众朋友，订购时机又到了。